马窦福音第十六章，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为试探耶稣，前来求他给他们显一个来自天上的征兆。耶稣回答他们说，到了晚上，你们说天色发红，必要放晴。早上天色又红又黑，你们说今日必有风雨。你们知道辨别天象，却不能辨别时气的征兆。邪恶淫乱的时代要求征兆，但除了约纳先知的征兆外，必不给他其他的征兆。耶稣遂离开他们走了。门徒往对岸去的时候，忘了带饼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应当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赛人的笑目。他们便彼此议论说，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。耶稣知道了，就说，小信德的人，你们为什么竟彼此议论你们没有带饼呢？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你们不记得五个饼分给五千人，你们收拾了几筐？七个饼分给四千人，你们又收拾了几篮？怎么你们不明白我不是指着饼向你们说的呢？你们应当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赛人的笑目。他们这才明白，耶稣不是说防备饼的笑目，而是说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赛人的教训。耶稣来到了腓力伯的凯撒勒雅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，人们说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洗者若翰，有人说是厄里亚，也有人说是耶勒米亚或先知中的一位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满伯多禄回答说，你是墨西亚，永生天主之子。耶稣回答他说，约拿的儿子西满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，而是我在天之父。我再给你说，你是伯多禄，磐石，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，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它。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，在天上也要被束缚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被释放。他遂严禁门徒不要对任何人说他是墨西亚。从那时起，耶稣就开始向门徒说明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要由长老、司祭长和经师们受到许多痛苦，并将被杀，但第三天要复活。伯多禄便拉耶稣到一边，恋责他说，主，千万不可，这事绝不会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身对伯多禄说，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，你是我的绊脚石，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，而是人的事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谁若愿意跟随我，该弃绝自己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，必要丧失性命；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了自己的性命，必要获得性命。 人，纵然赚得了全世界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，为他有什么益处？或者，人还能拿什么作为自己灵魂的代价？因为将来人子要在他父的光荣中同他的天使将来，那时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赏报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人中，就有些人在未尝到死味以前，必要看见人子来到自己的国内。